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3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111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7点，跌1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蚊，跌8.6；阿里巴�巴80.5，跌1.5毫半；友邦保险76.4，跌4.1；百度集团125.1，跌8.5；美团126.3，跌4毫；中国平安50.5，跌1.75；盈富基金19.43，跌3.5；建设银行5.07，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1.24，跌5.8；中移动64.45，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48，瑞士法郎8.478，澳元5.221，加元5.711，新西兰元4.842，欧元8.33，每百日元对港元5.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10点，跌218点。港金报1796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31美元，卖出192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较为繁忙一点，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东隧入口那里有临时工程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较早前就好塞车，较早前的龙尾就排到去维园，现在就好啲啦，现在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可以的话揸车的朋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东区走廊去柴湾东隧入口附近有临时工程，部分行车线受阻的，现在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九龙的路面方面，沿住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对行道去到太子道西那段呢，现时是繁忙的。尖沙咀的中间道同埋缅甸台呢，仍然有临时交通安排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一段啦，同埋部分的缅甸台呢都有封路措施，直至到另行通知为止的。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仁愛堂體育中心去到安定村段呢，現時是多車。將軍澳工業村的進日街因為有工程，進日街近住進昌街至到進宏街那段是臨時封閉的，受影響的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了。安全車速報告有將軍澳寶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3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城市大学兽医学士课程黄新堂， 我是有养猫的，都是因为我只猫影响到我，令到我想读兽医啦。 大家好，我是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是刘莲。 星期二早上11:30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他们生活的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啦。 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又是蕭叔叔和大家解答發音疑難的時間，有聽眾問蕭叔叔第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八，第八呢英文是 eighth, the eighth, the eighth, E-I-G-H-T-H。 咁佢問蕭叔叔使唔使讀曬 T 同 TH 音呢？如果要讀曬會唔會好翹口呢？如果你讀曬 T 同 TH eighth 呢，的確呢係會好翹口嘅，但係絕大部分嘅英國人呢讀第八嘅時候呢都唔會咁樣讀嘅。最常聽到嘅讀法呢其實係將個 T 音食咗佢。點樣食咗佢法呢？聽住 A 一停咗佢喺個喉嚨度一停 ,ok? A 咁樣 A 跟住再上返條脷去上面嗰排門牙嘅下方出返個 TH 音。大家如果個 TH 音讀得唔好呢，可以上我哋 podcast 揾返我哋讀 TH 音嗰一集就會知道點讀啦。A 急停咗先。停咗條脷，唔好頂停佢。8，OK， 喉嚨停嘅。8，跟住 8，8，8，the eighth，OK，the eighth。呢個咧就係最常聽到，亦都係最容易讀嘅讀法啦。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聽日我哋再繼續解答發音嘅疑難。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L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找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的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和麦家俊为大家主持。麦家俊你好。 你好，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第一節嘅節目咧，想同大家傾下咧炒場嘅問題啊。嗱、 嗯， 政府嘅康體設施咧，咁一直都係供不應求啦。咁疫情期間咧，更加有多個嘅體育館啊、運動場啊，咁被換做咧係成為咗檢測中心或者係疫苗注射中心等等啦。咁、 嗯、 就令到咧就係疫情期間咧嗰個炒場嘅問題咧就更加嚴重啦。咁就坊間都一直有報道同埋流傳啦，就話有一啲嘅中介人士、中介公司，咁就咧係以一个高价的方式去到攞到那些的租用这些的康体场地，然后就再去卖给一些使用者。那些报道都讲到说是一个譬如篮球场为例、即炒至几百元甚至过千元不等。那针对着炒场的问题，那其实政府去年都出过几招去到处理的了。那今天亦都见到有报道就说昨天在立法会上面都有立法会议员就问到是政府啊，究竟仲有啲乜嘢嘅方法吓、去到打击炒场嘅行为咧？咁啊，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雄咧书面回答嘅时候就话咧，系而家康文署咧就系征询紧法律意见，就研究咧要求租用人同埋租用团体喺预订同埋登记使用设施嘅时候作出声明，承诺唔会透过任何嘅形式转让已预订嘅措施，并且咧就会系检讨引用现行嘅法例咧，对于违规转让康体场地嘅人士施加刑事罚则或者罚款啊。 麦家俊，系咪一个可以对症下药解决到炒场问题嘅方法咧？ 啊，听落去咧，就政府即系好似好有决心咧，去即系打击炒卖咁，即系呢个嘅出发点系好嘅。咁但系当然咧，即系到到实际嘅做法嘅时候咧，都其实睇落去好似冇乜用咁样嘅。当然亦都有啲业界人士咧系讲咧，其实呢个做出声明嘅做法咧，其实对炒家冇影响嘅，因为其实而家咧大部分嘅炒家咧，其实咧佢哋系会咧系将使用者真系想book场嘅嗰啲人咧嘅个人资料系先攞咗先，再用佢哋自己嘅电脑系统咧喺网上面咧去做一个即系一个订场嘅程序。咁所以其实咧真正咧，如果你话要有一个实名嘅人或者去到嘅时候咧要做出声明，其实嗰个作出声明嘅人系真系嘅使用者，但系个使用者咧其实咧就系以用一个炒价嘅形式去买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喺呢一度咧，咁业界人士会觉得，咁其实作出声明嘅做法都只不过系即系做多咗一个程序啫，但系亦都系冇一个实际打击炒场嘅状况。更加咧有一啲即系用家可能会讲话，其实呢个目前呢个措施咧，除咗未必能够真正打击到个炒家之外咧，有一啲新嘅辣椒咧，可能系对啲用家系有影响添。即系譬如话而家系要用一个实名嘅登记啦，咁但系咧订场嘅人士要同时出现，咁如果其中一个用家是因为任何的私人理由或者是一些因病到不到场呢，是整个场地用不到，即是很辣啦，是吧？那就搞到呢可能其他呢可能足球场有22个人，那么一个到不到，其实其余的21个呢都不能够用。那所以这些呢就可能是觉得未必真的那么有用。 咁啊，头先麦家俊都举出咗即系两个呢、這个政策咧，就可能出现嘅问题啦。即系究竟个政策能唔能够真正咁打击到炒场嘅活动咧？咁会唔会话即系个炒场嘅中介公司、中介人啊，早就已经攞咗真正使用者真正租场、真正嘅使用者嗰啲嘅个人资料去到租用啦？咁所以咧就根本咧系唔涉及一个转让嘅情况啦。 冇错。 咁所以就呢个招数咧根本就打击唔到嗰、那个。炒场的问题啦，咁第二就系咧，就算都有啲报道咧，之前都讲过话，其实嗰啲嘅中介人啊、中介公司咧，甚至会系出埋嗰个嘅名义嘅租用人喺个场嗰度，即系话佢出埋嗰个人去到用嗰个人去个名去到订场啦，到真系用场嘅时候咧，嗰个中介公司嘅代表都真系咧坐喺嗰个场度，佢可能唔落场去到参与嗰个嘅运动噶，不过佢就系坐喺度咯， 服务好周到啊， 所以当咧有康文署嘅職員咧去到抽查嘅時候咧，咁都唔能夠咧係抽證佢哋啦，因為佢哋真係有租場名義嘅人士咧就坐咗喺度啊嘛，咁呢啲都係唔涉及一個轉讓嘅情況啦。咁所以嚟緊呢個新招，即係研究緊呢個嘅新招咧，唔涉及轉讓情況，所以你都冇辦法去打擊啦。咁就啲業界啊，即係講緊都講啲市民啊，啲一啲體育教練等等咧都講到話其實呢啲方法咧都唔能夠打擊炒場，亦都令到炒场咧继续发生，咁令到啲用家咧真系要继续咧俾一个炒价，先至用到呢啲租场啊。 系啊，咁同埋咧，我哋都记得之前咧，佢讲紧一个实名制去做呢个登记嘅时候咧，大家都有讲过，好似讲紧话，譬如政府佢哋个原意就系想咧，其实就算唔能够去完全杜絕成個炒賣咧，都希望咧即係去增加翻成個即係炒賣風氣上面嗰啲炒家嘅一啲成本，係啦，咁咧就令到佢哋唔係咁容易咧係想去做呢個炒賣行為。但係實際上如果睇翻市場嘅價格咧，頭先我哋即係傾偈嘅時候都有講啦，其實而家啱啱宇光你講話，通常一個足球場都可能會或者籃球場炒到可能係幾百蚊，甚至乎1000蚊。但係實際上如果你講緊每一個平均用家佢哋要嘅一個使費咧，其實都唔算係真係好高，相對喺佢哋自己個時間費用咧，其實如果而家繼續去打擊，咁而佢哋又會增加個費用，而去將呢樣嘢轉嫁俾個消費者，其實咧嗰個真係阻嚇作用咧，亦都未必真係咁多。咁所以咧，好似即係而家無論業界或者使用者方面咧，都對而家政府最新嘅招數或者一個建議咧，係有啲懷疑嘅。 其实咧，寻日议员咧喺问局长呢个嘅问题嘅时候咧，亦都问到一啲嘅资料提供啊，咁就话其实咧就系喺旧年至到今年年初呢段时间，有冇一啲嘅租用人因为违规转让用场许可证，去到被暂停租订呢个嘅康体设施嘅资格咧？咁发现咧嗰个答案竟然系咧就系旧年一月至到今年二月期间咧，系冇任何嘅租用人因为违规转让呢个用场许可证而被暂停租用资格嘅，咁所以咧根本就 就算而家啊，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暫停佢哋租用資格嘅一個罰則都好啦。其實係冇發現、冇捉到咧相關嘅違規轉讓嘅人士啊，咁所以究竟用咩方法先可以捉到呢啲人？而去到罰佢哋咧？咁就算你話即係要簽聲明，甚至有一啲嘅刑事罰則、罰款都好，咁都可能未必係真係捉到呢啲人嘅嚇。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啊，咁啊各位聽眾，唔知大家近排啊又有冇去到租用政府嘅康體場地去到做體育活動咧？大家個經驗係點咧？有冇都發現一啲炒場嘅情况继续存在咧，新嘅政府嘅建议研究紧嘅措施能唔能够有效咁对症下药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麦家俊，我哋请嚟一位嘉宾，佢系一位兼职篮球教练，亦都系咧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嘅理事刘家乐啊。刘家乐你好， 刘家乐你好， 系位主持，大家好。 首先就问翻政府嘅最新研究紧嘅措施啦，就系话要求咧租用人咧喺订场嘅时候要做声明，承诺唔会转让呢啲订咗嘅设施，否则咧可能有一个刑事罚则或者罚款嘅情况。你点睇呢个措施啊？ 第一我就觉得咧，正如你所讲啦吓，而家其实佢哋帮人订场咧，都已经系攞晒你嗰啲嘅个人嘅资料噶啦。咁然後就直接幫你去訂，咁所以呢一個嘅聲明，佢已經係即係都幫你做埋咗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個聲明個實際嘅效用咧，我都有疑問。咁而政府話：喂，如果第日真係捉到你炒場啦，或者你係去買嗰個炒場嗰啲人啦，咁要刑事咧，我又覺得好似又過分咗。辣咗啲喎，因為其實嗰啲人個出發點，我都係第一，我係想打波啫，其實嚇，同埋佢嗰個炒場嘅人，佢係提供一個服務俾呢啲想打波嘅人，因為佢好多原因佢訂唔到場，咁而佢提供一個服務，咁而家當然啦，呢個係違規嘅啦，我哋都唔贊成啦，我自己本身亦都從來咧冇買過呢啲嘅炒場嘅，咁但係。實際上呢、這個社會個需求係而家個剛性需求係好大嘛， 好殷切。 大家尤其是籃球場，點解籃球場咁難呢？就因為嗰個場係只要有一個人訂咗羽毛球，你成個場咧就冇得變係籃球噶啦，或者排球噶啦、你就一定要係俾羽毛球。咁所以點解有冷氣嘅籃球場係咁殷切又炒得咁緊要咧？我講緊我自己本身啦，係每日。都會有呢啲嘅中介人咧，係 send WhatsApp 俾我，更新每日佢有啲咩場，價錢係幾，價錢係幾多？哦，如果咧係越到個假期，即係個日子越嚟越近咧，佢會減價嘅。即係話原本可能係過千蚊嘅，跟住佢慢慢減950，仲冇人喎、750，再平啲啦，650都有嘅。係啊，即係而家佢嘅做法已經係去到咁有系統性、咁專業㗎啦。咁你要記住，唔係我去接觸佢哋嘅，係佢哋見到我哋有辦呢個籃球班，有電話有聯絡，佢哋係嚟聯絡我哋係漏呢個生意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刑事化，咁究竟淨係罰個中介啊，定還是連個買嗰個都要罰咧？咁我就覺得。就即係呢個政府要諗得好仔細啦。如果呢樣嘢真係成咗真嘅話咧，我就恐怕咧啲外國嘅媒體就會攞嚟炒作啦。又話香港啊，連打籃球啊，做呢啲嘢啊，都會分分鐘會係刑事嘅，就變咗一個公關災難嘅。我就覺得就唔值得啦。 明白。 我覺得要諗得好清楚啦。 明白。劉家樂啊，咁你喺眼中咧，就係、是、其實乜嘢先至係實際上比較折衷嘅方法咧？嗱，因為而家其實咧我哋得知就係、是、通常如果要 book 場咧，就譬如喺團體嗰方面嘅有優先權嘅。咁亦都即係所以好多即係譬如話你哋都從來冇用一個炒價去買啦，就因為可能你哋都有一個即係能夠成功 book 到場嘅一個機會。咁但係對於好多即係正如話譬如係一啲市民啊要返工啊要返學啊冇團體嘅方式去做嘅時候，咁可能正如你所講就係對市宗教為一個服務，因為可以幫你慳到一個時間嘅成本。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對你哋嚟講係咪一個即係乜嘢？即係折衷方法，令到大眾都能夠好似你哋團體咁樣，能夠享用到一啲體育設施咧。 嗱，其實咧，我哋都一樣係跟足 即係而家政府嘅規定去訂場嘅。如果我哋因為咧，我哋係教班啦，咁我哋都係即係同個成本掛鈎啦。咁如果要炒場嘅，咁增加我哋成本賺唔到錢，所以我哋係唔會做嘅嚇。咁但係如果有啲人係因為佢可能係舉行比賽，佢定咗啲日子係一定要喺嗰度，咁所以佢冇辦法嘅，佢一定要係跟嗰啲即係嗰啲中介人咧去買嘅。咁我就覺得其實第一我覺得個罰則咧唔應該係唔應該係走去判監啊，即係呢個方向嘅，應該係點樣咧？係罰多啲錢，要康文署成立一個特別嘅小隊去放蛇，去揾到實質嘅證據，邊啲係買家，邊啲係中介人。然后呢就向佢哋呢係发告票，增加佢哋嘅成本。咁佢哋呢就希望佢哋冇咁猖獗，减少佢哋呢即係做呢啲活动嘅行为。咁即係呢个係我觉得政府可以諗嘅方向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其实呢政府亦都要諗下点样增加呢啲嘅场所。譬如好似一啲已经关闭咗嘅学校，佢哋有啲室内场呢其实可以开放返，就是俾啲人咧可以 book 羽毛球嘅，又或者係社區會堂啊嗰啲，而家已經冇攞嚟做呢、這個檢疫啊，又或者係打針啊嗰啲地方，可以再一次重開放翻。以前社區會堂咧係俾市民咧要嚟 book 打羽毛球嘅，我唔知由幾時開始冇咗呢樣嘢啦。即係我都可以政府可以重新諗咗，如果部分嘅羽毛球場可以去咗呢啲地方俾市民去用嘅話，其實亦都減輕咗。即係 book 籃球場嘅壓力嘅，咁因為環環相扣㗎嘛，你啲羽毛球啲去咗其他地方，咁亦都政府亦都要諗下一啲新型嘅方法，譬如可能喺居屋或者係喺公屋，甚至乎係領展嘅商場，喺一啲天台嘅地方或者啲平台的地方，可唔可以搭建一啲冇冷氣嘅有蓋嘅籃球場呢？其实都可以想一下，其实很多外国地方都是这样做的。咁呢啲都可以减轻咗，即系而家个供求嗰个咁强烈嘅需求嘛。 你都讲到话咧，就系其实而家有啲嘅中介咧系攞咗真正使用场地嘅人士嘅个人资料去到咧预订场地啦。咁但系呢个方法会唔会可以透过譬如更加加强嗰个个人身份嘅认证去到解决嘅咧？即系譬如政府旧年都推出咗一个嘅俾到康体通嘅用户透过智方便咧就进入康体通去到网上预订系统啦。咁同埋咧就系加强嗰个核实租用人嘅身份啦，咁样呢啲嘅方法会唔会可以防止到即系租呢个中介攞使用者嘅身份去到租场咧？ 以我睇嘅经验啦，唔好讲康文署啦，一啲非康文署嘅体育设施咧，同样都系用呢个电脑去订场啦。咁但系一样咧，都需要身份证核对先可以出场嘅，先可以使用嘅。但系都同样系遏止唔到炒价嘅。 嗯， 即系只要你有刚需求而缺乏场地嘅话，炒风就会自然就会成行噶啦。你点禁都系禁唔到嘅。 OK， 咁但系即系头先你都讲话可唔可以去到加强咧票控一啲嘅中介人士啦？咁但系其实现场啲康文署职员都好难去分辨边啲即系究竟系中介，边啲系真正嘅使用人。你有咩嘅建议呢？ 所以我咪话需要康文署咧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咯，吓，即系同埋咧，署方亦都要比较清晰啲啦，即系讲定点为之，系边个时候可以捉到佢系正式系话佢即系炒价咧，或者已经系咪个交易已经成咗啊，或者系点嘅时候先正式可以成立到呢个嘅即系炒黄牛嘅一个嘅。規定咧，即係我諗要處方寫得清楚啲咯，然後等康文署嘅職員咧可以係有例可尋，而係去有效咁樣執法咯。 嗯，都想問埋而家個狀況啦，即係因為疫情期間咧，咁好多嘅體育場館係變成咗檢測中心同埋疫苗嘅注射嘅中心啦。咁到而家啦，即係走入復常啦。咁其實而家嗰個租場嘅情況有冇好轉到少少啊？ 其實係冇嘅，因為實在剛性需求實在太大啦，我覺得咧反而咧就我覺得政府咧需要再檢討一下咧。而家佢哋都有講嘅一啲 standalone 嘅 stadium 啊，即係話一啲好比較細型啲嘅室內運動場啦，佢可能只係得提供一個籃球場或者係兩個籃球場咁大嘅啫，係啦。咁其實嗰啲嘅設施咧喺土地嗰方面咧，其實咧係我都係浪費咗嘅。 政府應該要去諗下咧，將呢啲場地咧變成咧綜合體育館，即大概咩咧？起多大概5至6层左右，啊，又可以又唔會話好阻礙到附近嘅景觀，但同時之間又可以增加體育設施，不唔單止係籃球可以有用，排球又用得，手球又用得，咁多幾層喺現有嘅即係嗰個嘅體育用地上邊加建，啊，其實嗰，那個。技術上係可行嘅，而且而家都係組裝式嘅啫，都唔會話太困難。咁就我覺得可以比較即係永久咁樣去，即係長期咁樣去解決呢個場地即係不足嘅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劉家樂，多謝你啊， 唔該曬。 係劉家樂就係一位兼職籃球教練啦，亦都係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嘅理事嚟噶。咁啊，頭先佢都講到啦，咁而家當然咧仍然係場地供不應求啦，咁啊有炒場嘅出現，亦都當然係非常之唔健康啦。咁但系即系政府而家去到研究话，去到加强咧呢个转让违规转让租场嘅罚则咧，咁又系咪真系首先对症下药咧？第二就系会唔会亦都令到一啲真系有需要吓嘅一啲人士啊，会可能有机会即系要罚款或者系即系要做负上一啲嘅刑事责任？咁佢头先都提出咧，究竟系咪需要一个咁重嘅刑罚咧吓？咁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啦。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最新公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失业率是3.3%，较对上一次下跌0.1%。就业不足率跌幅相同，最新是1.3%。多个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见下跌，其中零售业、运输业、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失业和就业不足情况继续改善，而随着经济活动继续复常和访港旅游业反弹，劳工市场情况在短期内应该会进一步改善。青衣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下午同一架小巴相撞，电单车司机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意外在下午2:00在青衣西路和寮土路交界发生，小巴车头损毁，右边挡风玻璃碎裂。至于电单车横卧在马路上，现场地下留有血迹。电单车司机被送到马加烈医院抢救，其后不治。特区政府就美国参议院的所谓涉港决议，对香港国安法、香港特区权利和自由、法治等情况大放厥词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美国政客透过所谓决议一再作出政治凌驾法律的卑劣伎俩，他的商标的虚伪面目表露无遗，其以港压华的卑劣图谋绝对不会得逞。发言人又说，美国政客透过所谓决议倡议某种背景的人士、机构和组织不应该就其违法行为和活动受到法律制裁，等同给予他犯法特权，完全违反法治精神。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注意到近期日韩之间的互动和日韩关系出现的变化，强调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希望日韩关系能够朝着有利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向发展。汪文斌重申要求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同亚洲邻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炒場啊，政府嘅康體場地被炒場嘅問題。咁政府就話咧，係為咗打擊炒場咧，咁而家都係研究緊更加多嘅措施噶。咁包括咧就係研究咧要求咧租用人同埋租用團體喺租訂同埋登記使用設施之前咧作出聲明啊，承諾咧唔會轉讓已租訂嘅設施，同埋咧亦都係研究緊咧係對一啲違規轉讓康體場地嘅人士咧施加刑事罰則或者罰款嘅呢啲研究嘅范围嚟噶，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张先生喺度，张生你好， 张生你好， 系 请讲， 系咁头先我听你主持人讲咧，我话关于嗰个违规罚则，旧年到今年咧都冇任何人士被罚过嘅。咁我都系一个退休嘅前线员工啦，咁佢因为咧好多时咧，你都叫啲前线员工去做佢哋咧，就比较困难嘅，因为佢哋成日都喺度出入，见惯见熟，系咪？咁我哋成日觉得康文署咧，成日都系佢用嘅方法咧就用错咗，佢唔去成立一啲，由较早前你嗰个教练都讲，因为成立啲特遣队去协助我哋场地，如果我哋场地提供俾佢，即系有关于有可能诶有人炒场啊之类，或者提供到嘢，就派一队人落嚟协助佢哋一齐去。清晰啲咁去做，只要好认真咁去做一次，得埋报见埋报，话俾佢听又判咗几多刑啊，罚咗几多钱啊，或者罚佢哋停赛几多啊，大致标题咁，咁就会收敛一啲。 可唔可以张生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你话即系康文署人员啊吓，可能比较难去到即系严正执法嘅原因系乜嘢啊？ 咁佢哋喺度成日同佢哋一齐做嘢啫，嗱，系简单啲讲，佢哋会惊，如果你去执法。咁佢哋會咪成日嚟騷擾你哋咯？去喺一啲技術上嘅嘢，成日問你哋依樣嘢啊，喂，撩下你依度啊，撩下你嗰度啊，咁樣變咗康文署前線嘅員工係唔會做呢啲動作嘅、啊。就算包括埋所有經理都唔會冇好處啊！你拉到佢咁又點咧？ 即係你意思係管理，即係管理場地同埋即係做突擊監管嘅人應該分開佢哋嘅一個工序。 其實應該咧，康文署咧佢自己會派一啲人落嚟協助我哋。咁我哋咧同佢一齊去做。咁咧就會有效一啲。如果唔係嘅話，淨係靠我哋前線員工本身已經好多嘢做，或者唔可以行開行埋，係咪先？經理去執，經理要負責好多好多好大範疇嘅嘢嘅。如果佢，所以點解會冇人罰到？即系冇人违规去俾佢捉到就系咁解啦。 系张生，我想亦都问一问咧，就系、是、如果当头先你讲话个特遣队咧系需要去咁样做嘅时候咧，即系喺个实际个执行上，你点样去突然间同康文署讲啊？呢个场嘅人咧系怀疑违规嘅，你系即刻派人过嚟啦。同埋如果咁样做法，香港咁多场会唔会有太多嘅资源系因为咁样而去使用咗咧？ 其实我哋喺前线做嘅话，唔多唔少都会知道啲啦，系咪先？某啲团体或者某一啲个人嘅行为，佢哋经常都系佢哋服场，或者经常某几个人去服场。咁我哋会留意到嘅。如果经理叫我哋提供啲资料，咁我咪同经理讲咯。至于经理做唔做，咁我哋控制唔到噶嘛。但系我头先就针对你嗰位篮球教练讲，一年内之内完全100间体育馆都冇呢啲嘢，但系炒场好犀利嘅，日日都有发生嘅，基本上系咪先？但系点解会拉唔到咧？捉唔到咧？ Okay. 原因就是因为康文署只是拱啲嘢俾前线员工做。 Okay. 前线员工就亦都有限嘅资源，亦都唔想同呢啲嚟打波嘅人有嘅冲突，无论佢炒场又好，用场又好。 明白， 你始终同佢哋冲突就冇好处噶啦。 OK， 好多谢晒张生嘅电话吓。咁当然啦，即系用其他职系嘅人员啊，一个专职嘅人员去到做一啲嘅突击调查咧，咁当然系可以免除头先阿张生讲康文署人员嘅一啲尴尬嘅情况啦。咁但系。系啦，咁呢个突击嘅巡查可能更加 系一个社会成本啦。 系啦，亦都系你嘅究竟可以付出到几多呢啲嘅突击嘅巡查人员去巡查全香港咁多嘅康体设施咧？咁可能会唔会嗰个执法嗰个嘅机会啊，即系捉到人嘅机会，即系可能都要睇下啲人员系咪去到嗰个场先至得嘅，系嘛？ 系啊，冇错。 系咯，好啦，我哋听听咧就系陈女士嘅电话先。陈女士你好， 陈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表达下意见啫。 好， 其实咧嗱你。一直以来咧，都系纵容呢啲炒场嘅人士嚟逃利嘅。都有啲即系嗱，好似我仔仔咁啦，就系 book 场打波都要 都要揾都即係有啲朋友都係要咁樣嚟付出高昂嘅場費，係好唔合理噶嘛？ 可唔可以講下幾多錢到啊？咩 book 乜嘢場幾多錢到啊？ 一個足球場，我聽佢哋講都要千幾蚊噶。 嗯嗯嗯， 係啊，即係每人夾錢嚟打一場波，你又幾陰功啊？咁咧嗱，針對翻講呢件事啦，咁你根本個康文處就不嬲都好似真係唔做嘢咁嘅。你縱容呢啲咁嘅壞分子，你可以喂， 喺度 聽緊。即係你個機制，你可以就或者成立正話嗰位張生講，我都有一部分同意。即係成立一個你同警方合作，有啲阻嚇作用。譬如嗱，佢而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佢可以陪埋嗰個租場人士。陪埋话去场嗰度睇住你啲人打，咁你可以罚佢嗱，你唔系你本人打，你个隔即系你放蛇啊，即系意思话同佢租场啊，放蛇同佢租场，咁你咪知道实际几多钱咯，即系好似炒黄牛党啫嘛，系嘛，你都唔系嗰个价目嘅，贵咗咁多倍嘅，咁你摆明系逃利噶啦。咁你咪可以拉人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陈，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啦吓。嗱，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啊，咁各位听众想发表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而家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吓，有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啊，郑永信你好， 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好， 你好，你好，你好。 点样睇政府而家研究紧咧？就系一啲违规转让已订嘅设施，已订设施嘅人士系有一个嘅罚则或者罚款咁。你点样睇啊？ 我觉得整体咧，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咧，政府都即系着力去处理嗰个炒场问题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即系喺呢过去呢几个月或者大半年都进行紧嘅。咁我觉得整体咧都叫做略有成效嘅。即系我都头先都去了解过，即系嗰啲炒场嘅情况咧，都有少少略有收敛嘅。咁但系你可唔可以话冇晒炒场去挡啊？啲炒场咧就唔系嘅，因为咧其实我啱啱先问完咧，而家都仍然譬如篮球场咁样，仍然都系可能都要炒到六七百蚊，咁都仍然系有嘅。咁所以除咗一路康文署透過一啲嘅行政措施去處理所謂嘅炒場問題咧，我覺得咧仍然係未達標嘅。咁所以整體即係佢呢個方向係咪可以透過一啲嘅加重一啲嘅罰則或者各方面咧，我覺得政府係可以去研究嘅。因為琴日咧立法會咧，我哋都有個口頭有同事咧係問咗個書面嘅質詢，都有問到關於即係係咪嗰個罰則嗰度會有機會加強啦。咁其實康文署都話，或者文體旅局都話佢哋會積極研究咧，係要即係一個措施就係、是。申報即係要聲明話佢自己係唔係我哋炒場嘅，咁呢啲我覺得個方向我覺得係可以研究咯嚇，進一步去打擊啲炒場嘅地方。 係頭先我哋都研究到，即係去討論到咧，即係究竟呢一個研究方向嗰、那個係咪真係有嗰個成效喺度啊？咁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有啲中介咧根本就係攞咗使用者嘅個人資料去到預訂場地，咁所以咧就好難係證明到有一個嘅轉讓嘅情況出現啦，又或者中介人士咧可能直头有个代表坐咗喺个场地嗰度，咁佢根本就有亲身去攞场咧，咁就变咗亦都好难去证明呢度有一个转让嘅关系啦。你又觉得点样去到证明有转让嘅情况，先至可以執法啊嘛？ 我觉得咧系冇喺炒场呢件事里边咧，系冇一个方法咧系做咗之后咧就系可以完美咁样系处理咗炒场党嘅问题嘅，一定系多方面嘅。咁呢一個其中呢個要佢聲明或者申報，其實都係加重咗佢嘅風險，同埋加重咗佢嘅財政壓力。即係佢揾一個人做呢個聲明，其實嗰個人都要承擔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咧，亦都係變相咧，都係加重咗即係呢啲所謂嘅炒場黨嘅壓力嘅。咁都係一個方向咯。咁另一方面就係未講嘅，就可能個執法嗰度。咁而家其實喺琴日嗰個書面嗰度都有問到啦，佢就話佢哋即係康文署巡查咗70多萬次添啦嚇，但係即係揾到1380名嘅租用人被發現。咧系冇使用到有关场地啦，但系其实佢就冇捉到系零咧，系去做咗呢个违规转让嘅个案嘅。咁究竟系呢77万次里边嘅巡查，佢全部都冇事咧？但系事实证明又唔系，即系我哋好容易喺网上边就揾到呢啲所谓嘅炒场党咯。咁所以其实咧嗱，方向研究 喺加重罰則、加強法律等等係可以嘅。但係喺個執法方面咧，亦都需要咧係即係去諗一諗點解究竟即係巡查咗七十幾萬次啦，都冇捉到一次咧。咁呢個我都希望即係政府係去認真地諗一諗咯。 係，或者呢度我都去補充一翻咧，就係阿楊潤雄局長尋日喺書面回覆議員嘅提問嘅時候所俾出嚟嘅資料啦。咁亦都講到話咧，就係康文署舊年五月咧就開始推出多項打擊炒場嘅措施啦。咁就並且咧就做咗一啲嘅抽樣巡查。咁啊，截至到今年嘅二月咧，康文署嘅職員咧喺租用設施嘅時段入邊咧，就進行咗超過77萬次嘅巡查。咁就一共有咧1300多名嘅租用人咧就被發現係冇喺在場咧就使用有關嘅設施。咁涉及咧就體育場嘅主場啦、網球場啦同埋草地足球場等等嘅收費康體設施啦。咁但係即係冇嗰個租用人係冇喺在場使用有關嘅設施，咁都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即是可能他是炒場啦，真係，又或者是本身訂場的人咧，佢根本就臨時有事啊、病咗啊，就唔能夠或者是他不能夠在到場的時候提供一些有效的證明，就攞不到個場啊等等。咁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亦都很難咧去話咧，即究竟是不是全部都是炒場，即是咪一個打擊炒場有效的方法咧？ 嗯。係啊，冇錯。所以其實即係如果過去呢個巡查嘅數目字咧係咁大嘅話，而當中即係又所謂未有揾到一啲嘅違規嘅行為咧，呢個我就覺得比較奇怪嘅。咁所以我都期望即係亦都睇講緊個事實就係都係炒場嗰、那個喺網上炒場亦都好容易係揾得到嘅。咁所以我都期望康文署嘅執法嘅過程裏邊咧係執得比較嚴謹一啲咯。 嗯，鄭偉信，你同唔同意頭先我哋有位聽眾所講咧？其實佢都有去講過關於康文署執法嘅嗰個效率嘅問題嘅。系佢自己嘅建議咧，就係話咧，就應該係將成件事就分開咗兩邊唔同嘅一個職能啊，一個咧就係在場嘅管理者，另外一個咧就係真係一啲我哋所謂嘅特顯嘅一啲部隊咁樣。咁啊，當然呢個七十幾萬次可能係講緊係即係平時喺個場裏邊管理開嘅人咧，去做一個調查，但係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咧，有好多現實上嘅考慮咧係做唔得好嘅喺個效率上面。咁你會唔會同意頭先所講話，其實都應該將個職能分開，定還是你都會係憂慮其實嗰七十幾萬次裏邊最後一個都攞唔到？其实整个社会成本因而咧系会咁样去大大提升咗咧。 嗱，究竟康文署究竟系点样去巡查执法咧？我觉得佢哋可以去深思啦。而家个事实就系证明咗佢巡查咗咁多次咧，而未必有效地可以处理得到呢件事嘅。咁究竟系分开所谓特遣队或者各方面咧？我谂喺个行政工作佢谂一谂点样做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即系我觉得佢过去咧啲嘅措施咧，其实都系令到成本系增加咗嘅。即系包括咗要求佢在场有人喺度啊，又或者咧过去有啲嘅罚则，其实过去都不断咁样加重咗噶啦。即係譬如話要簽場要多個人啊，又或者將嗰個康體設施咧係將佢褪前少少啊等等，我覺得咧即係整體裏邊咧，我亦都聽到唔少市民同我講嘅，因為再加埋近排咧啲場地都慢慢開放翻啦，整體 book 場咧係相比起以前咧係容易咗，即係如果佢係有心係做咧，其實花啲心機其實都係 book 得到嘅。咁我都覺得係向一個好嘅勢頭，咁我希望呢個方向即係都繼續做落去咯。即係我唔可以講話啊，政府過去或者康文署過去呢半年咧係冇任何功效嘅，我又唔覺得嘅。我覺得都其實某程度上都幫到一啲人係去做嘅。咁呢一方面，我覺得就都係 credit 翻政府咁樣咯。 嗱呢度都再繼續呼籲各位聽眾啦。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各位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嚟講下咧。大家對於呢個炒場問題啦，以至政府咧而家就話研究緊咧，就加強一啲加強對於違規轉讓場地嘅一啲罰則嘅。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鄭永信嗱，即歸根究底啦，咁呢個炒場黨嘅出現咧，咁會唔會都係因為呢啲嘅政府嘅康體設施供不應求之過咧？咁其實而家即雖然咧，就政府都係做緊一啲嘅規劃啦嚇，希望可以追翻一啲康樂設施。康體設施嘅一啲建設同埋同人口嘅比例啦，咁但系咧，你覺得係樂唔樂觀可以做得到咧？咁同埋做咩方法可以增加供應咧？ 嗱，即系呢个咧系翻转头咧，就一定系最重要噶啦。即系大家都明白，即系如果我哋嘅场地系供应系比较稳定，亦都比较多啲嘅话咧，就唔需要即系受面对呢啲即系炒场之苦啦。咁所以其实啱啱其实咧喺刚过去嘅施政报告咧，其实都政府都定咗一个嘅新嘅体育及康体设施十年嘅发展计划蓝图嘅。咁当中都有16个项目咧，即系都会系即系积极去规划中系会谂啦。咁我觉得个方向系好好嘅，即系其实过去咧我自己见到咧。嗰、那個康體設施嘅發展咧係緩慢嘅，即係其實有好多都其實吉地擺咗喺度咧，原本規劃咗我哋做體育設施咧，其實都遲遲未上馬。咁我希望即係呢個咧係擺咗呢啲16個項目咧，係希望可以盡快上馬啦。即係譬如有好多嘅區其實過去都好缺乏嘅，譬如元朗即係咩12區嘅體育館啊、天水圍啊等等咁樣。咁其實咧增加多啲體育設施咧係一定係有幫助嘅。咁呢個第一就希望係盡快做啦，以至到唔好亦都唔希望佢淨係目標係呢16個啦，希望有更加多更加多去做啦，加快嗰个进度啦。咁第二咧就系短期里边咧，我哋都希望政府即系考虑下，我哋成日都倡议嘅，譬如可以善用一啲嘅学校嘅场地，同学校去倾，提出啲地方啊，又或者喺一啲个公共屋邨咧翻新一啲场地啊等等，其实都希望佢多元嘅方法咧，系去增加多啲嘅地方俾到市民系去使用咯。咁呢啲都系我相信都系有效地可以即系减轻到即系市民 book 唔到场嘅压力嘅。 曾經咧，陳永信好耐之前咧，都我哋有討論過，就係咧喺某一啲學校啊，或者一啲社區嘅會堂裏面嘅設施咧，就可以開放俾公眾使用嘅。依一樣嘢亦都會唔會係近期立法會或者係政府方面應該可以考慮嘅地方咧？ 是我哋都好努力同政府，不论係文体类局同埋教育局都商讨嘅，即係我觉得呢係有空间嘅。其实我自己都问过啲唔少嘅学校呢，其实佢哋都係愿意嘅，即係我唔可以话佢唔肯拎出嚟，其实都唔係嘅。其实过去亦都有好多学校都拎緊出嚟嘅。咁但係即係好多年前呢，之前民政事务局推出嗰个计划嗰个配对呢，嗰个落实嘅情况我就觉得唔係好理想嘅。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即係检视一下啦，即係其实都已经係政府有俾緊嗰啲咩保险费啊，或者系场租啊等等都帮緊。咁但係點樣可以更加好咁樣開放多啲場地，又或者令到學校安心呢？我覺得係有空間嘅。而另一方面，其實過去呢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嗰個所謂嘅開放場地，學校嗰度呢都係俾一啲嘅體育總會，又或者係可能地區嘅體育會啦。咁我覺得都可能都遇到一啲嘅難度咁樣嘅。咁呢方面亦都希望可以梳理一下，以至到可唔可以再褪一層。即係譬如喺個當區附近嘅居民都喺一個登記嘅情況之下都可以使用到咧，咁啊希望可以做到更加普及啦。咁呢啲我覺得都希望透過新嘅研究，我而家同我哋都同政府傾緊嘅，咁希望佢都可以盡快諗一諗，究竟可唔可以提供多啲嘅地方咁。 所以就係個方向係啱嘅，即係執行上面就要再優化同埋要再深思啦。 係啦，即係當然，即係我諗，即係方方面面頭先都講，除咗學校場地之外，我哋都希望，譬如公屋啊、屋邨入面啊，以至到希望遲啲會有啲私人嘅地、私人嘅我哋遲啲都嚟緊體育都會傾關於產業化啦。喺個產業化當中，會唔會都可以係讓到啲私人機構係更加好咁去營運呢啲嘅場地啦，亦都係個方向啦。咁最近啱啱財政預算案呢亦都公布咗話有一個嘅滑板場咁樣。咁呢啲都係用一啲舊時嘅舊式嘅街市係翻新咗之後我哋使用嘅。咁我覺得個方向都是好的，咁我都希望政府再试下，即系呢一个计划之后，有冇多啲嘅地方系，譬如有啲嘅空置咗嘅闲置咗嘅地方，都系可以善用，将佢改建为一啲嘅体育设施，我觉得都系可以做咯。 我见你有啲议员同事咧都提出话有另外一啲嘅建议，就系话咧，不如兴建一啲嘅简约体育馆啦，即系而家房屋问题可以即系用一啲简约公屋去到处理一啲临时嘅需求啦。咁体育设施方面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嘅，譬如系临时嘅短期嘅一啲体育馆？可以去滿足呢個喺規劃期間真空嘅需求咧。 係呢、這個其實我自己都有份講過嘅，因為其實過去我哋推動簡約公屋嘅時候咧，即係簡約公屋都係一啲閒置嘅地，短時間未必用到嘅地方，係一啲簡約公屋啦。咁其實譬如我有時見到喺內地咧，都有好多譬如羽毛球場，佢都攞一啲 warehouse 即係啲倉庫去改建咧，都係相對一個成本唔係咁貴嘅。即係究竟會唔會有空間話，即係政府係攞一啲所謂嘅閒置地，短期愛嚟做一啲比較簡約啲嘅體育場地，即係可能係室內嘅，特別係咁都讓到地方係可以即係充裕一啲提供咧。咁我覺得呢個我自己覺得係可以研究啦。咁當然睇下特區政府佢哋想唔想去做呢件事啦。但係我覺得其實係有空間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而家建一啲嘅體育場館咧，我過去見到咧，一來咧就個時間係好耐，即係咧往往由規劃到即係落實，可能過要超過10年嘅。 咁另外呢，就如果我哋用一啲舊嘅場地，譬如啱啱前嗰排翻新九龍仔泳池公園咁樣，其實又係要做好多年嘅，因為你又要拆，又要點樣。咁究竟所以係咪有啲簡約版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嘅場地，特別有一啲嘅場地係特別短缺嘅，譬如特別講緊室內嘅籃球場啊、羽毛球場啊等等咁樣。咁我哋都覺得希望可以研究咯。 OK， 好，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 唔該曬。 系郑永信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因为时间都听听一位听众就系黄先生嘅意见先。黄先生你好， 黄生你好， 系你好。喂，其实头先啊，嗰位嘉宾已经系讲咗讲晒我想讲嘅嘢噶。咁啊讲多少少啦，就系话学校嗰度真系可以，其实有嗰啲设施可以喷出嚟俾啲学生用啦。特别喺假期啊，或者课余之后嘅。咁就不唔净止系中小学啊，连大学都要噶。因為佢哋啲設施仲係好夠標準添。第二就係而家我哋又有啲殺校噶嘛，咁但係嗰啲可唔可以越嚟興建咧，保留翻佢啲運動場咧？ 啊，啲基本設施係嘛，係啦。 咁仲有就係話，如果新起或者重建學校咧，呢啲設施一定要包括埋落去嘅，係啦。咁仲有，如果你起啲公共屋邨嘅，咁唔就起嗰時就呢啲設施亦都係包括埋入去嘅。咁希望可以幫手到啦，喺地區嗰度等等。 Okay， 啦，因为主要就是嗰个供应问题，因为其实而家点解可以炒到呢？ 咁但如果即系好多系公众人士可以进出校园嘅话咧，咁有啲人都担心嗰个校园即系自己学生又用唔用到啦，同埋咧校园嗰个保安问题。 有个方法，譬如话系由学校嘅学生去 book 嘅，系啦，喺某啲时段咧系可以招呼好似啲我哋好似嗰啲私人屋苑咧，咪都可以有啲嘉宾入嚟玩噶，咁呢啲系到时学校可以安排到噶嘛 okay， 即系有指定一啲时间，一段时间。 好，时间关系啊，同阿黄生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吓。咁我哋都将来有机会再倾呢个题目啦。我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慢车龙尾近玛丽医院。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对文化和背心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3.03，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376， 人民币 6.9， 英镑对美元 1.205，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6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6。 港金报17,960元，比上日收市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20.19美元。港汇指数101.5，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坏车事故啊！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元朗喺屯兴路对开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啊！现时一带多车嘅，经过大家小心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屯兴路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交通较为繁忙。而较早前咧，青屿干线去九龙喺马湾段嘅慢线咧，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坏车走咗啦。不过比较繁忙少少啦。青屿干线去九龙马湾段曾经有坏车事故，所以比较多车啲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嘅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学园街，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麦家俊，我哋一次咧倾下简约公屋啦。 好啊！ 嗱，今届嘅特区政府咧就提出兴建简约公屋咧，就并且将第一期嘅拨款149亿元嘅申请咧，就系提交上立法会啦。呢一个嘅拨款申请咧，早前喺2月8日咧已经喺立法会嘅公务小组委员会咧就系获得通过咗噶啦。咁但系咧就仲要过多关咧，就系财委会啊。立法会财委会听日咧就会喺立法会嘅财委会上面咧就会去讨论呢个简约公屋嘅项目啦。咁嗱，上次公务小组嗰个嘅表决咧就系以34票赞成、0票反对同埋1票弃权咁去通过啦。咁听日嘅财委会嘅审议又会系一个点样嘅一个审议嘅情况咧？定系啲议员嘅表啲议员嘅投票取态又会系点咧？麦家俊 系啊，咁啊，之前其实咧简约公屋咧其实都讨论过一排噶啦。咁其实咧喺个讨论嘅时候咧，基本上嚟讲咧，议员关心嘅议题咧，都系以下几个。第一个就系佢讲紧简约公屋里边嘅造价啦。咁因为首批咧，其实咧都涉及到149亿元嘅。咁咧，其实咧都已经系好大嘅一个数目啦。咁同埋亦都有人争议紧咧，就系每一个单位里边咧嗰个嘅造价咧，其实都偏高啊。咁所以咧就喺即系喺咁样用咁嘅公帑嘅情况之下，系咪一个最好嘅方式咧？亦都系咪要需要推行得咁急咧？咁另外咧就系喺嗰个选址上面嘅问题咧，亦都系啦。咁啊，即系当然政府一直咧都有讲过，就系其实佢哋都唔想净系做一个即系净系做嗰一个项目，就最后咧系冇人入去住。咁所以喺选址上面都尽量咧系想喺一个靠近市区里边咧都会有一啲即系市民可以享用到嘅简约公屋。咁但系实际上个规划上咧，亦都同本身即系嗰个攞地啊，同埋成样嘢咧都好似系都好似系非常之赶急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喺个选址同埋造价上面，好似咧都已经系有好多争议。咁啊，亦都睇翻咧，即系如果而家政府喺听日之前咧要继续拉票嘅时候咧，会唔会能够令到议员咧系可以被说服到喺呢两方面咧有一个支持嘅空间喺度？ 嗱，社会啦，以至到有啲嘅议员咧，都对于简约公屋嘅项目咧，就提出一啲唔同嘅唔同方面嘅关注啦。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咧就喺上次公务小组通过咗之后，到而家财委会即将会去到审议咧，咁其实中间咧政府都会继续做一啲嘅一啲嘅宣传同埋游说嘅工作啦。咁包括见到咧早前咧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就喺佢嘅社交媒体上面咧就上载咗一啲同㓥房居民喺简约公屋嗰度嘅示范单位啊，嗰啲示范单位嗰度咧一齐食饭嘅一啲片段啦。咁亦都咧见到喺一啲政府嘅社交媒体上面咧，亦都系有一啲咧系解话嘅一啲贴文啦。咁亦都咧系据一啲报道话咧，咁政府官员咧都有去到继续咧系同一啲议员咧系到去到通电话啦、沟通啦，做一啲最后嘅游说工作啦。咁其实都仲有啲议员咧就继续就住造价以至到譬如营运成本嘅问题咧，向政府提出一啲嘅问题嘅。咁见到咧即系政府都向咧立法会系讲翻佢嘅一啲关于造价上面嘅答案啦。咁但系都同即系最之前咧一啲嘅文件去交代咧，都系相约嘅，都系讲紧咧。其实而家咧呢啲嘅过渡性呢、這个简约公屋吓，简约公屋咧嚟紧，如果系矮层嘅话咧，平均每个单位造价咧就系53万，就同而家同类嘅房屋啦，就系讲紧过渡性房屋，每个单位55万个资助额咧系相约嘅。咁但系咧简约公屋咧个平均嘅面积咧仲要大一啲添。咁而咧高层啲嘅简约公屋咧，咁由于要做多啲嘅机电设施同埋一啲地基嘅加固啦。咁所以咧，嗰个平均单位造价就会贵啲，大约系65万啦。咁但系咧，呢个睇嚟呢个数字都冇去到再有啲咩嘅变动啦。咁一直咧以嚟咧都有一啲嘅社会声音认为呢个嘅造价系过高啦。兼且咧，其实佢系用紧一个短嘅时间啫，可能俾住户咧住紧5年到嘅时间啫。咁呢个嘅造价系咪值得咧？咁仍然都系有声音提出嘅。咁唔知道会唔会听日咧就会有再多啲嘅议员去到提出，并且讨论。 咁亦都有议员讲咧，就系其实除咗简约公屋之外咧，好多市民咧都系关心紧滥用即系绿表购买居屋嘅呢啲问题啊。咁啊，即系其实喺除咗简约公屋以外，其实会唔会仲有其他嘅方式咧，系可以增加呢啲即系公共嘅单位嘅供应咧？咁啊，好似即系政府而家咧就暂时咩都唔讲住啦，就系比较集中精神咧，就讲紧其实点样用呢百几亿元咧，就去起个简约公屋。咁当然咧就 有一啲議員咧都已經開始咧就係、是、不如做一做民調去睇下而家個狀況係點樣先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啲即係議員咧就去講咧就誒、是、我哋而家喺大概二月嘅時候咧都做咗一啲咁樣嘅抽樣嘅調查訪問，咁咧就訪問咗咧大概519個大概18歲以上嘅香港人咧，就好似見到咧佢哋受訪者裏邊咧有多過五成嘅人咧係贊成咧其實起解放公屋嘅，咁好似。而家即系所有嘅一个民调啊，或者一个风向咧，都好似系偏向系支持紧咧，即系政府嘅嗰个解决公屋嘅方式啊。不过当然啦，即系而家讲啊讲话有支持咧，都有五成以上啦，但系实际上反对都差唔多四成嘅。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见到而家嗰个比例里边咧，都其实系有一批人咧，都系好明显地会觉得即系解决公屋咧，未必系一个最好嘅解决方案。 咁不如我哋喺呢度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各位听众又支唔支持兴建简约公屋呢？咁、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咧，讲下佢喺听日喺财委会嘅审议上面又会有啲咩嘅关注，同埋佢嘅取态又会系点啦。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议员谢伟全啦。谢伟全你好， 谢伟全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你好， 请问你定出你听日嘅投票取态未呢？ 基本上呢即係之前我就最主要关于嗰个资料上呢就係、是、唔足够啦，我最早嘅时候、另外就话嗰陣时因为点解呢想一次过就攞即係其实讲緊呢係虽然话260多亿啫，其实你批咗之后呢另外40多亿你都批㗎啦，因为嗰啲基本上係营运啊同埋即係往后嘅一啲即係营运方面嘅一啲使费。咁我嗰陣時就覺得資料唔足夠咧，就變咗我哋作為議員咧，係審視呢啲公帑係咪值得使咧，喺呢方面咧就係、是、好難去落一個判斷。咁其後佢而家就即係著過嚟啦，咁變咗八個選址嘅地盤，而家有四個咧個資料比較詳細咧就攞嚟，咁而家講緊140多亿啦。咁呢方面咧就回應咗我之前嗰個問題。至於嗰個造價方面咧，頭先兩位主持人都有解釋過。咁如果你從即係單即係話一個一個單位幾多錢咧，好多人覺得好似就係貴喎咁樣。咁喺呢方面咧就係、是。具体或者好详细嘅资料呢就唔知听日可唔可以回答到啦，因为佢最主要呢就係、是、如果用返即係话苹果同苹果比，即係同呢个过渡性房屋呢，其实佢单价係平啲嘅。咁当然嗰、那个贵咗呢係最主要佢哋解释就係除咗头先讲嗰个大一啲平均个单位嘅尺数，咁另外仲有提供其他嘅一啲设施呢就比過渡性房屋為多嘅，咁呢啲即係可以，我相信有人關注嘅。咁另外當然就而家四個選址方面咧，可能都有啲議員會提呢方面嘅一啲意見，或者係解釋一下。咁當然啦，譬如係最多可以提供最多單位嘅啟德嗰度咧，咁之前就有唔少人提呢個問題，就話對。有關嗰個區域居住或者將會入住嗰啲影響係點啊？咁呢啲我諗之前就即係都有啲疑問，咁陸續咧佢提供咗書面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同議員傾談方面咧係一啲資料啦。咁我自己嚟講咧，當然仲有一樣嘢嘅，因為而家我哋就嗱，大家都知道咧簡約公屋。或者之前過渡性房屋都係希望盡早咧，令到而家住緊環境好差嗰啲，可以喺佢配售到呢、這個公屋之前咧，可唔可以快啲去改善咧？咁呢度咧，即係我諗大家都認同嘅，應該幫下有關呢啲即係居住得咁差嘅家庭嘅，係尤其是呢啲對下一代嘅影響啊。咁呢啲呢就早一日或者早幾多即係你半年好，咁其實對佢哋影響唔係就講一日或者半年嘅時間係比較深遠嘅。我自己就覺得呢而家嚟講有兩樣嘢大家可能我都叫局長即係喺呢方面可能係準備一下啦。因為第一你呢、這個過渡性房屋同埋簡約公屋 點樣比呢咁樣。因為而家大家就關注咗喺簡約公屋，咁其實過渡性房屋喺嗰陣時其實好早提出呢，而家陸陸續續呢有啲見證㗎啦。喺呢方面呢會唔會因為簡約公屋太好啦，就吸引啲人去等下先啊咁樣。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呢就係、是如果嗰個過渡性房屋嗰方面呢，嗰、那個營運者呢同而家簡約公屋呢可能有唔同嘅待遇㗎喎、哦。因為點解呢，佢哋嗰陣時係政府有資助啦，咁咪起啦一路做。咁將來嗰、那個營運啊或者收租啊等等都係佢哋一嚟做。咁而呢個簡約公屋呢，佢將來會聘請一啲有經驗嘅啲人呢，純粹同佢去管理嘅啫。咁呢方面會唔會即係遇到個風險大家唔同呢咁樣。咁呢啲就即係因為你無論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其實都想幫而家住緊劏房或者好差環境嘅家庭㗎嘛。咁係咪可以善用到呢？會唔會擔心過渡性房屋嗰度呢，即係嗰啲人會諗下，咦就快如果有簡約公屋，我揀簡約公屋，我去啟德喎咁樣。咁呢個點樣去處理呢？點樣去善用而家尤其是已經係已經可以入住嘅呢、這個過渡性房屋呢？呢一點呢，即係我諗第二呢就關於啲單位重用嗰個問題啦。咁、因為有一啲過渡性房屋其實呢嗰、那個年期都到㗎嘛。咁我希望呢往後呢可以用到嗰啲單位呢作為後期啲嘅簡約公屋嗰、那個建造啊。咁、變咗呢就唔使處理咁多，如果你到時過幾年之後呢可能講緊五六萬嘅單位呢啲用組裝合成嘅。嘅咁大家好擔心係唔環保啊，同埋好浪費啊咁 咯。講開重用嗰個問題咧，咁其實今次咧喺政府去到回答一啲議員嘅查詢嘅時候咧，都有提到話咧，就係簡約公屋而家係用緊，即係將會用呢個嘅組裝合成法去到建築啦。咁嗰啲嘅組件咧，咁政府就話咧係會喺考慮喺一啲相若發展規模嘅樓宇嗰度重用呢啲簡約公屋嘅組件，咁啊包括係宿舍啊、物料儲存室啊、大型項目嘅地盤辦公室等等，你自己收唔收货呢？对于呢啲嘅答案，或者系你需唔需要要求啊局方去到交代去点样用呢啲嘅组件，先至会去到批出呢个嘅组装简约公屋嘅一个拨款呢？ 我谂都有我啲同事会问下，喂，你其实估算嗰度可以用到几多个单位啦？另外頭先提呢，即係嗰個過渡性房屋而家一路做，有啲即係往後呢兩三年可能到期嘅，嗰啲可唔可以用嚟作為第二個即係第二個四個嗰、那個簡約公屋之用呢咁樣？因為而家仲有第二期㗎嘛，即係簡約公屋都。 咁關於簡約公屋組件呢， 咁簡約公屋嘅本身嚟講呢，如果可以重用到過渡性房屋，咁對於處理呢啲有關單位嘅數字呢，將來呢可能就冇咁大量啦。咁另外就先講啦，即係將來點樣處理重用嘅時候呢，可能都應該解答一下剛才你就算局方回應嗰個可以用喺邊度，究竟有冇估算過用到幾多間呢咁樣。 咁另外一個問題呢，頭先你都提到管理嘅問題啦，咁其實政府最新嘅即係回應一啲議員嘅提問啦，都講到話嗱，而家每初步估算啦，每個簡約公屋單位嘅相關管理費用呢，係講緊即係日常管理同埋維修保養工作呢，就每個月大約1000元。咁如果圍埋呢個簡約公屋單位嘅面積中位數25平方米咁嘅計呢，每尺嘅平均費用呢就大約係3.7啦。咁聽落呢就比起我哋即係平時一般嘅樓宇啊嗰啲管理費呢都好似比較貴一啲喎。你點樣理解呢一筆嘅管理費用呢？呢個係講緊係成25億嘅管理開支嚟㗎喎。 當然即係我唔知佢可能要了解多啲呢，就係佢個管理包括乜嘢。即係純粹譬如剛才你講維修保養，因為要負責收埋租，或者係要處理一啲即係佢哋有困難嘅問題呢，咁呢啲等等呢可能都會影響嗰、那個即係有關去同佢做管理嗰、那個即係有關啲企業啊或者單位嚟講呢，喺呢方面嗰、那個 营运开支嘅。 嗯， 呢啲我谂就解释下。 但呢一个以你嘅经验咧，同埋行业知识咧，即系其实喺啲咩情况之下先至会达到去3.7呢一个咁样嘅价格咧？即系以一个即系我哋平时认知嚟讲咧，呢个以个数咧就系分分钟系一啲私人屋苑嘅价格嚟噶咯，已经系。咁啊，即系里边系咪即系喺所讲嘅维修啊，或者里边嘅管理啊，所有嘅保安上面，系咪真系会值得呢个数字咧？啊，如果亦系咩情况之下，你系会支持？有啲咩情况之下，你系喺对于即系政府嘅一个建议里边，你系会唔接受嘅？ 嗱，呢方面咧就最主要，头先我讲咧，一般咧即系你既然新建嘅时候，可能呢个维修保养系咪需要咁多啦？咁我哋私人屋苑其实系入伙嘅时候，咁当然如果你嗰啲设施多嗰啲咧，就可能3蚊都唔止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就系呢个第一样嘢，点解即系话即系啱啱落成，咁应该冇乜维修保养。咁另外咧，就一般私人嗰个管理费咧，佢哋就唔负责去收租嘅。 嗯。 咁呢方面咧，可能亦都會即係要需要呢個營運者去做咧，咁啊會加重佢嘅工作。咁另外咧，即係嗰個入伙嘅時候，咁係咪有啲嘢要跟進咧？咁一般管理公司就未必做呢樣嘢，佢就私人發展咧就私人發展商去跟噶嘛呢樣嘢。譬如話入伙呢度爭咗啲嘢啊，或者呢度有一啲做得唔好啊，嗰啲就唔係嗰啲管理公司去負責嘅。咁如果要負責，梗係另外額外收費啦。咁從呢度嚟講咧，就而家聽落嚟，譬如話3.幾咁樣，係點樣俾咧？咁樣同埋負責嘅工作，即係有關呢個幫手管理營運嗰個係，即係包括咩嘢咧？咁喺呢方面要攞到呢方面嘅資料，然後先可以俾到係咪過貴，即係貴嗰頭咧咁樣。咁呢方面都需要政府去解釋嘅。 咁頭先都聽你講，就政府都有回應到你一啲嘅關注啦，或者補充咗啲資料啦。咁係咪代表你聽日都會投呢個贊成票通過有關嘅撥款呢？ 我基本上我向來都講我會支持嘅。 嗯。 咁只不過呢，你真係要俾人覺得呢筆錢貴唔貴呢？而家大家都講㗎啦，即係話咁貴咁短時間值唔值得呢？但係亦都好多人支持呢，就係話佢帶嚟嗰個社會效益。我哋純粹即係淨係睇錢嘅時候呢，可能覺得喂講五年嘅時候值唔值得呢？或者係咪有好多人都用唔同嘅方案可以幫到啲人。咁但係就當然每一個方案呢都有佢嘅即係好處同埋唔好處嘅。咁呢方面呢，即係政府解釋過呢、這個我都認同呢，係佢咁樣做法呢，可能係冇選擇之中呢，而家最佳嘅方案可以盡早幫到一啲住得好差環境嘅家庭呢，盡早去改善嗰個環境。 OK， 好，唔該曬謝偉全，多謝你啊。谢伟全就是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的议员来的。咁麦家俊啊，咁就佢就话都会赞成呢个嘅部分啦。咁但係即係大家又点样睇即係呢个造价呢，係咪值得呢？咁以及就係过往好多嘅争议啦、选址等等呢，即係大家点睇呢？係咪应该去到通过呢一笔嘅部分呢？ 咁即係呢个一定係好大嘅争议啦。剛才所讲话民调上面呢，即係都讲緊5成对4成。其实呢，我正正就喺剛才嘅造价嗰方面呢，就因为都被偏高，同埋年期比较短，是很难咧，有一批市民咧会觉得是有具说服力嘅。 报佢话暂时未能够确切交代。天气方面，预广东天色大致良好，而覆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预测初时天气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早上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咁啊，佐敦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嘅慢线咧，头先有意外事故嘅，啱啱收到嘅清咗场，不过都塞车噶，龙尾去到国士道。 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慢线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一场，不过都系有少少挤塞啦。咁另外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喺屯兴路对开慢线就有坏车阻路，少少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繁忙噶，龙尾过咗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就比较多车嘅，塞到去新楼街，渡船街过海龙尾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港岛而家中区嘅下角道西行线左转红棉路咧比较多车嘅，龙尾过咗军器厂街。九龙区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仲系多车噶。去龙翔道方向咧，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去油塘方向，龙尾近智联政院。而红磡嘅文泰街因为部分路段就受到爆水管影响，文泰街嘅唯一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嘅，咁原本经过度嘅车辆要改道行驶啦，车辆就禁止喺红磡道左转文泰街噶。新界嘅路面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仲系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观塘大业街咧，今晚有工程嘅，今晚八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大业街近住英伦仓至到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嗰段咧，系会封闭噶。咁啊，届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噶啦。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啊，即刻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有救人就有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冇乜礼貌噶 ，Ada 姐，我系洋葱啊，我买咗杯热柠茶俾你啊，慢慢饮，小心热哦。 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唔够好学噶 ，Ada 姐，同你一齐主持《开心日报》逢星期五嘅环节，后生仔职场你点睇？真系学到好多嘢啊！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跟到个又靓又有经验嘅前辈，我会继续努力噶。 而家啲后生仔啊，其实真系几抵锡嘅。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使用$2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唔系就要俾成人票价。唔合资格嘅人士用$2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我一向都听开港台的节目的，特别是第一台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广东广西，因为那些主持人呢幽默风趣，很多时候我都录咗，制咗喺个手机度听嘅。祝港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系简约公屋啊，咁政府咧系申请呢个简约公屋第一期嘅拨款149亿咧，听日咧就会上去立法会财委会嗰度审议噶啦。咁究竟啊嗰个审议嘅情况之下，啲议员会仲有啲咩嘅提问，而议员咧就仲有啲咩嘅个表决结果又会系点样咧？嗱，上一次2月8日咧喺公务小组通过嘅时候咧，就讲紧系3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噶。咁咧听日嗰个审议又会系咩嘅状况咧吓？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讲下你对于简约公屋嘅睇法。咁而家电话旁边啊，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就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田北辰你好， 你好你好，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听日嗰个表决个意向又系点样咧？ 好，我容许我讲讲我嘅历史啦。 好， 我咧就一路就掌握到，但系就唔系100%確實，就是而家過渡性房屋新界有兩個大型屋邨咧，即係一個就是元朗嘅東頭同心邨，一個就是渤海江下圍邨，就是咧起咗之後咧，年幾之後咧，嗰、那個甲類嗰、那個入住率甲類，即係符合上樓嘅資格嗰啲啊，兩個都唔夠40%。咁、我听到， 因为我见政府俾2月中嘅数字就讲紧同心村59%，博爱咧就52%嘅、哦。 正正就系佢呢个五成二入佢点噏嘅啫。同心村总共有1800个单位。去到2月中咧，甲类咧系676个。你676个除1800就系37%。博爱江下围村781个单位。OK， 去到2月中甲类系293，293除781又系37%。佢讲嗰啲咩入住率60%咧，佢系计埋嗰啲乙类嗰啲啊，你明唔明啊？乙类嗰啲就唔符合上楼资格嗰啲啊。咁佢就话呢啲嘢而家都唔错啊，有60%，但系个问题嗰60%啊，其实得37%系符合上楼咋，另外啲要嚟填数嘅啫嘛。 明你讲咩？ 咁你将来简约公屋讲到明啊，一定系要符合公屋先至入住得噶嘛。系咪？咁所以佢计呢个百分比完全系即系混淆视听啊，完全冇意思噶。真正明眼人睇得到就係佢40%都唔夠。好啦，咁上次公務嗰度呢，我問佢呢個數，佢一路呢就話60%，佢話佢要去查下甲類係幾多，咁佢就淨係話60%，咁我就話去到財會呢，你要話俾我聽60%之中甲類嗰啲即係符合資格啲佔幾多，咁當時佢應承呢就去查，点知一个钟头之后咧，去大会口头质询咧，佢个文件已经有晒啦。咁文件有晒咧，原来甲类嗰啲真系得37%嘅啫。 咁你举呢个数字系想表达？ 我讲呢啲历史就想话俾听，当时34个人支持去财会继续倾，我系其中一个。我支持去财会继续倾，因为我系想追问佢呢两个过渡性房屋嘅大型巨型盘到底甲类入住率系几多？佢话佢要去查一下，佢加埋嘅咧就有，净系甲类佢要查一下。点知一个钟头之后咧，喺大会咧，佢啲白纸黑字就讲清楚，原来真系40%都唔够。如果当时佢话俾我听咧，我已经唔会系个34个支持去财会噶啦。你明白我讲呢件事嘅原因啊嘛？ 系咁，但系你想讲话，即系呢啲甲类住户喺呢两个过渡性房屋里面嘅入住率，系想表达啲乜嘢咧？系咪讲紧即系预示到简约公屋嗰个嘅成效咧？ 过渡性房屋搞咗年几，两个巨型盘行去地铁站、西铁站系10分钟，都揾唔到人去住，要用非甲类嗰啲去填到佢60-70%嘅入住率。我再问唔同嘅渠道，就系话所有而家今日住紧劏房嘅人咧，佢市区佢就边度都去，无论你永久啊临时都会去。 但是去到新界呢，永久的他们会考虑，临时的他们一定不会去。因为他每一次搬去新界，首先他交通费贵了，第二他搭车的时间耐了，有细路那些他又要转校，他转完校之后再转一次他都费事烦。跟住如果散工那些，他现在在市区可能一日做两三份，去到新界这些工没晒的，他要搭回车出来在市区找个两三份，他哪有时间做到呢？咁於是乎就無人問津啦。咁我做曬呢啲功夫啦。咁所以基本上市區起呢個臨時嘅公屋，我係支持，非常支持。因為其實過渡性房屋而家都冇啦，已經俾人立曬啦。咁真係有需要有臨時房屋喺市區，因為呢班人最想方便。但係喺郊區起臨時房屋，而家唔系建筑费嘅问题，我最唔可以接受就系用空档起完之后，五年七年之后拆咗佢，而其中有六成嘅单位系冇人住过嘅。 嗯， 你谂下几负面呢？如果咁样出嚟， 嗯。明白，田北辰啊，咁咧其实咧头先你讲嘅你关注点有两个咯，第一个就系、是、究竟佢个入住率嗰度咧会唔会因为佢嘅选址偏僻啊，无论即系喺交通啊、工作啊、翻学啊嘅一啲日常生活嘅细节上面咧有冇处理好？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你都讲紧个年期上面嗰个问题嘅，即系如果两边夹埋嘅就真系相当之差啦，就系又年期短，跟住之后又冇人入住。咁我哋不如首先讲第一样先，就系讲紧嗰个选址嗰方面啦，亦都。政府不是没有尝试在一个、即市区中心去做，但是市区中心的位置偏偏也是最具争议的启德世运道的选址、你对于这个选址的争议你怎样看呢？ 我们实政原则很清楚， 是 我是支持临时房屋，因为住劏房真的很辛苦、非人生活， 是 任何方法帮到他们在这段期间住得好一点，无论在哪里我都支持。总之有人去就得了。只不过我现在发觉市区有人去，郊区没人去。所以市区任何地方我都支持，包括启德。因为政府答应嘛，最长七年嘛。是不是就是这样。还加上一样东西，我听日会得去问政府。你知最近咪爆咗碎尸案啊，咪爆咗有人六表米居屋呢竟然自己有千万豪宅㗎嘛。跟住就好多人追问，咁而家到底住喺房公屋个八十万住户又有几多少私人住宅呢？如果佢執法严啲，嗰度都唔知会放几多个单位出嚟啦，你几多你玩下手啊你。你而家个搞到咁辛苦，先得个万几个、百几几万几个单位，你可能啊，你揸紧啲嗰个住喺公屋嗰个富户嗰啲条件啊，即系落实你嗰啲法例啊，已经呕翻几千个出嚟啦。 个成本又唔使百几亿啊？ 咁啊系咯，而家即系理晒大半呢边，人哋就话佢执法不严，又话冇公义，又话天冇眼。呢边佢又话要起，起完之后又要拆。再加埋咧，新界起完都冇人住，咁你几样嘢加埋，咁你叫我点啊？点、 okay, 可能投票支持啊？ 嗱，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就回应呢个公屋涉嫌被滥用嘅问题咧，都话考虑从收紧嘅方向去到检讨啦。咁系咪代表住即系政府已经有动作去到处理呢个问题？咁你即系 一定有啦。咁我咪就系话咯，你依家咁急起呢啲咁嘅新界嘅临时公屋，系咪？而本身过渡性房屋仲有好多滞销都未用得晒，跟住你呢个检讨员可能分分钟俾你啊攞翻几千个公屋单位翻嚟，咁做乜而家要推新界呢？ OK， 嗱，关于嗰个选址个问题咧，即系讲紧一啲新界嘅临时房屋啦。咁其实上次公务小组咧，何永贤局长都有回应你呢个嘅提问噶。咁就系话，正正系同心村嗰个例子咧，就系有啲居民咧就开始上公屋啦。咁同埋就其实而家好多嘅公屋咧，就未来新建嘅公屋都系位于新界北嘅。咁相信咧就亦都有好多嘅居民咧系会喺新界北嗰度上楼。咁就如果俾佢哋早日落脚咧，都有好处。你又点样回应佢呢啲讲法咧？ 我百分百同意现在住在市区那些劏房，那些劏房湖水深火热，他们如果有间公屋给他在新界他会去的，最大的分别就是永久公屋定是临时公屋。而好清晰告诉我临时公屋没有人会去，永久的他会去。 咁、啊、所以如果总结你嘅头先所讲嘅讨论咧，咁你听日嗰个嘅表决个立场系点咧？会唔会系唔再赞成定系点样咧？ 我肯定冇法子投票支持。 嗯， 但系因为佢其中有啲嘢我又系支持，但有啲嘢我又啃唔落。咁、我而家系选择得两个啫，一系就弃权，一系就反对，我仲未决定。 OK， 嗱，上一次公务小组个审议咧，你都提出过可唔可以分拆项目嚟到审议个拨款啦，但系咪就唔成功啦？咁今次有冇得再去提出嘅咧？ 冇啦，佢听日都攞嚟财会啦。 嗯， 佢乜都冇改。如果佢呢次撤回嗰四千个，我即刻转支持啦。但系佢唔使啊嘛。 嗯，啊，咁啊，讲翻转头咧，其实如果喺 某程度上，我上次嗰三十四个人之中。投票话去财会，包括我都系希望佢仲有一个机会撤回嗰四千个世界单位。 嗯，吓、嗯，咁、啊、话说回头，即系就算真系要喺呢啲新界地区去到兴建简约公屋啦，有冇办法即系譬如改善交通配套呢啲方法，去到改善个入住率呢？ 如果你可以改善啊，搞呢啲嘢，不如搞掂过渡性先啦。我过渡性做一堆嘢、嗯，无人问津啊嘛，你做咩要攞嚿石在？攀自己只脚啫， 明白？ 全部都系公帑起嘅，你起咗嗰啲都冇人要，你仲起多啲做乜啫？市区咧就排队排轮晒啦，个个都话要多啲，咁你谂下？ 嗯，好啊，多谢晒田北辰啊，咁啊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啊。咁啊电话旁边有位苏女士喺度，苏女士你好， 苏女士你好， 请讲。你好啊，大家好， 系 请讲。 即系我想讲咧，呢个政府咧真系越搞越衰啊！真系，如果佢严格啲去执法。啊，去管理下嗰啲富户啊，嗰啲公屋嘅富户咧，如果佢正式真系要去执行咧，其实咧可以腾出好多公屋出嚟嘅。 嗯。 咁啊，如果你系去认真去管治呢一样嘢咧，咁你腾出好多公屋出嚟，就唔使起嗰啲简约公屋啦，嘥咁多钱你起嗰啲简约公屋，系咪啊？ OK， 好多谢晒女士嘅意见啦。跟住有位听众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何生你好， 系真系猛整到不得了啊！呢、這个简约公屋，我同你讲，简约公屋嗰啲系嗰啲悲情劏房户 1.0， 然之后移师去嗰啲简约公屋，咁你有唔系话即刻引爆嗰啲嗰啲劏房噶嘛？嗰啲悲情劏房噶嘛？有啲 2.0 入去噶嘛？你又怎样呢？怎样安排那些人呢？还有你用大约300亿，为什么你政府不入市啊？为什么不去买10000个单位啊？300万一个单位大把啦，你一出铺啊，2-3万个单位给你揀。那那2-3万个单位有3间房不用听的。你又交2000元租管，又有管嗱，他的大厦有管理，旧而不残的楼大把香港。咁你使乜用2年去起啊 ？OK， 好， 你用3个月搞掂晒啦，未讲完，你唔好收钱住。咁你系咪嘥香港人嘅钱啊？咁你第七届香港特区政府话，喂，完成历史任务，咁就掉晒啲嘢噶咯，系嘛？跟住，咁你好大镬咯。 OK， 好多谢晒何先生嘅意见啦吓。嗱，其实头先都有听众讲到两个议题啦，咁包括系而家公屋系咪有冇被滥用嘅情况咧？咁政府点样做咧？咁而家政府咧就系话都会从一个即系从可能收紧嘅方向咧去到检讨咧呢个嘅公屋嘅租户啊嗰个嘅入息同资产审查嘅问题啦吓。嗱，现行嗰个嘅做法咧就系住够10年之后咧，咁就要每2年咧去到申报一次咧个资产状况。 望的。咁当然呢就亦都其他嘅时间呢就係需要靠一啲嘅举报啦或者抽查啦咁。咁究竟嚟緊呢有啲咩嘅收紧方向呢就要政府呢就再去交代。咁希望喺下一个居屋项目推出之前呢就完成嗰个检讨啦。咁至于头先何生就提到话即係而家嗰啲嘅简约公屋个情况啊其实即係見到即係政府都畫出咗一啲示範單位嘅個色樣咧，咁都係希望咧可以為啲呢啲嘅不適切住房嘅住户咧可以改善到佢哋嘅環境嘅嚇。咁至於你話要從市場嗰度去買單位俾啲住户住，係咪可行咧？又真係 呢個咧就即係可能從個數字上咧，可能係講一個去，但係實際上個即係個考慮點其實好多，因為第一每個市場單位唔係一整棟嘅一個即係一個單位啦，即係成個樓宇啦。即係可能喺個選址啊，中間嘅溝通啊，跟住之後附近嘅配套啊，裏邊你話嗰幾間房裏邊係咪俾一個俾一個家庭去用啊，定還是幾個家庭去用啊？咁呢啲其實中間有好多嘅爭拗點嘅。咁所以咧，即係實際上做起上嚟嘅時候咧，亦都即係技術上，我相信亦都唔會咁容易。 到政府出幾多錢去做呢件事咧，可能都會即係值得大家去深思。 同埋當一大嚿錢落到你市場嘅時候，亦都會亦都會令到個成個市嘅個價格上升咯。呢個亦都唔使講。 好啦，聽下吴女士的意见。吴女士你好。 是晚安两位节目主持人。 是你好吴女士。 首先我有三点想讲的。第一我举个赞成政府是在简约公屋解决基层公居住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我绝对不同意启德那些住户呢反对起简约公屋是去附近的。就算不起简约公屋起晒啲豪宅或者高级住宅都一样有啲陌生人士出出入入或者造成噪音滋扰的那段时间。咁唔通全香港全部所有隔离邻舍嘅楼宇都起晒啲豪宅或者高级住宅为之是最好咩？唔可以咁自私嘅諗法囉。第三点呢为什么政府要在新界起简约居屋呢？因为政府部署紧发展新界东北嘛，咁你先有基层人士入住适应嗰度环境同埋嗰度就业发展就业，先至可以逐步发展新东北噶嘛，新界东北噶嘛。但系呢三点我想讲讲 嘅 啫。 好多谢晒吴女士嘅意见吓， 多谢晒。 呢、這个题目咧都倾到呢度先啦，咁睇睇听日咧立法会财委会嘅审议情况究竟系点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日本应人 公元1467年， 室町幕府末期，应人之乱爆发， 以京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发生剧变。 夏克常血与火互相交织，战国出枭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主持张伟国、曾卓贤。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7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因为麦家俊呢一次想倾下咧关于外佣啦吓。嗱，而家外佣政策咧就系外佣完成嗰个雇佣合约之后咧就要离开香港噶啦。咁、除非啊，因为一啲嘅合理嘅特殊情况啦，譬如话雇主系移民啊、逝世或者经济原因唔能够继续履行合约啦，或者系外佣受到苛待或者系剥削啦。咁否则咧，外佣喺两年嘅合约期内咧。如果要提出在香港转换雇主的申请呢，通常呢都是不获得批准的。咁、但是呢就是近年呢，即是譬如讲緊在疫情底下啦。咁有好多呢真係外佣在未完约之前呢就提早结束个合约，咁就转咗雇主啦。咁而家就坊间通常叫呢啲叫跳工啦。咁跳工呢就当然係疫情期间特别係一个好常见嘅一个现象啦。咁就亦都令到呢就係香港嘅雇主呢可能要比贵啲先至请到外佣啦，或者係佢做唔完个合约亦都好难嘅一个即失咗个预算啦。咁所以呢而家政府呢就话去检讨呢就係规管外佣中介公司的实务守则，要去到检讨这个守则。咁就讲到有一个的方法去到应对呢就是处理外佣跳工的问题。咁就是说呢是这些中介公司要向外佣就解释现行的政策。 頭先都講啦，除非有啲特別嘅理由、合理嘅理由啦，否則咧就如果想喺合約完結之前咧，就係轉僱主咧，通常咧都係唔會獲得批准嘅。兼且咧有啲嘅呢啲嘅近日有啲嘅傳媒報道啊，或者坊間流傳咧，就係話有啲職業介紹所之中介啦，咁就係俾錢俾啲外佣咧，就引誘或者鼓勵佢哋跳工啊。咁而家政府都希望咧去到修訂呢個嘅實務守則啦，就定明呢啲中介咧就唔應該咧就用金錢誘因等等的方法去到鼓励这些外佣提早终止合约。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转头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说，这个改革充分体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充分体现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坚强决志和意志，有利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推动港澳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港澳办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将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不折不扣落实机构改革任务，认真履职尽责，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港澳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他朝早拜访外交部，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面，其后拜会教育部和公安部。教育部部长怀俊鹏说，全力支持香港在教育强国建设之中发挥独特作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强两地师生交流，不断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另外加强两地教育合作，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合作办学等方面不断开辟新赛道，开创新局面，两地高校协同创新亦都会加强，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支撑。李家超说，将不断推进内地和香港高等教育协作，加强两地学校和师生交流，积极配合国家教育和人才发展战略，贡献国家高品质发展。机场离境大堂 A 至 E 段的网络电脑系统凌晨起出现异常，大批旅客未能够办理登机手续。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解释，是在网络系统演练期间发觉电脑信号不稳定，决定重新启动电脑。姚少聪说，在朝早大约六点发现部分办票柜台有问题，陆续启动预案。在朝早的七点大概找出事故原因，到九点十五分将整个系统恢复，对于事件为部分旅客带来不便致歉。保护儿童会一名24岁的幼儿工作员涉嫌将幼童拉跌，以及令到他的头部撞地，以及抽起幼童再抛向墙壁，经审讯之后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罪成，判监三个月。被告是保护儿童会前年年底被揭发虐儿事件之中34名涉案被控的员工之一。他早前出庭的时候辩称，事主案发那阵一直哭闹，多次走向患传染病的幼童，他需要抱起事主和放回落地毡的范围，又说是有就住力度放事主在地上面的，虽然当时动作有责罚的意味，但是无意伤害或者是袭击事主。裁判官裁决的时候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就講緊咧，政府正喺度檢討緊咧規管外佣中介嘅實務守則啊嚇，咁當中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加入一啲嘅或者修改一啲嘅細則嘅條文啦，咁希望咧可以咧就打擊到外佣跳工嗰個情況。其中一個嘅修訂咧就話希望咧可以定明呢啲中介咧唔應該向在職嘅外佣提供金錢誘因等等嘅營商手法，去到誘使佢哋咧提早終止合約。王家俊 係啊，咁咧但係其實咧講即係提。防止呢個提早終止合約，其實本身咧喺一個僱傭去做一個續約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相關嘅不成文規定嘅，就係其實咧就當即係如果冇一個合理嘅解釋，或者係即係要係提早終止合約咧，如果連續係兩次嘅話，其實嗰個嘅外佣咧，其實都好難再喺香港度做到第三次嘅一個即係一個續約嘅。咁所以其實本身嚟講，而家已經有呢啲咁樣嘅機制喺度。咁但係問題係點解即係喺呢一個提早終止合約啊，或者即係相關嘅狀況裏邊唔能夠截止咧，咁就可能亦都係同市場嗰個嘅價格啦，或者而家個剛性需求好有殷切嘅一個關係有關啦。咁就亦都當然咧，亦都係喺整體個僱主上面，而家其實好難去防止呢樣嘢，因為實際上我聽好多朋友或者係自己身邊認識嘅人咧，亦都係有呢咁嘅頭痛嘅情況，就係喺呢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咧，係揾唔到自己嘅外佣啦，翻咗去之後，或者一直以嚟都失聯啦，或者係中間原來已經轉咗合約啦，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咁而家啱啱開始復常之後，會唔會係比較容易都係規管呢？暫時未知道，咁所以睇翻個情況，睇下點樣政府去做一個審批同埋一個監管。 嗯，仲記得疫情期間咧，咁的確咧外佣嗰個嘅人工咧係被搶貴咗嘅，咁由佢哋本身最低工資咧就可能即係升超過一倍咧，都先至可以請到因為外佣啦，因為即係外佣嗰個出入境咧係受到限制啦嗰陣時。咁究竟而家仲有冇呢啲嘅情況咧嚇？咁而即係嗰陣時就因為外佣搶貴咗啦，咁所以有啲外佣咧可能因為真係高人工啲啦。咁而咧就會跳工，即係提早結束佢而家個合約，就轉一個新嘅僱主啦。咁但係咧，即係政府都多次去到表明啦，其實而家個政策咧係除非有一啲合理嘅特殊情況啦，否則咧要喺要跳工去轉新僱主咧，呢啲嘅申請咧係唔會獲得批准嘅。而家嘅政策咧係外佣如果要受僱於新嘅僱主咧，係需要離開香港並且向入境處咧就重新申請工作簽證嘅。不過咧有啲外佣嘅工會咧，亦都去向公眾講翻咧，其實咧有時有啲情況咧，就佢哋都認為係已經係合理嘅原因啦，即係譬如話僱主可能有一啲即係可能唔係太合理嘅工作要求啊嚇，或者個工作環境咧唔係咁理想啊，都曾經咧向勞工處同埋入境處咧去交代呢啲情況，咁但係咧就唔獲得去受理佢哋啲情況啊，所以咧就有時咧就唔係話係有啲外佣咧真係為咗錢而跳工啊，咁而係咧佢哋希望咧真係表達啲有啲合理嘅狀況咧，都可能咧因為喺而家個狀況之下咧就唔獲得受理啊，咁所以究竟啊跳工嗱呢幾個問題啦，就跳工究竟係咪一個問題先嚇？係咪是一個打擊嘅一個對象咧？而而家即係當然疫情咧喺跳工嘅情況係比較普遍啲啦。而家復常啦，究竟仲有冇跳工嘅情況咧？好啦，真係有跳工嘅情況啦，又應該點樣去到處理？應該點樣去打擊咧？咁呢幾個問題咧都係想大家去到思考一下嘅。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咁啊，麥家俊啊，呢個時間就請嚟一位外佣中介公司嘅代表啦，有人力資源仲介協會嘅主席廖翠蘭啊，廖翠蘭你好， 廖翠蘭你好， 大家好， 係 大家好， 係首先想問一下啦，即係你點樣睇而家即係政府嗰啲嘅檢討實務守則嘅方向咧嚇？其中定明咧就係話外佣中介咧就唔可以用金錢誘因等等嘅方法咧鼓勵啲外佣跳工啊，你點睇呢啲措施啊？ 其实咧喺疫情嘅时期间咧，其实都唔一定系啲外佣公司去引诱嗰啲外佣去跳工嘅。其实好多雇主咧自己喺街或者喺附近咧都会叫啲工人啊，你嚟我度做啦，我俾几多钱人工你啦咁样。所以，但系而家一切都复常啦嘛，咁所以已经系少咗，已经系冇呢样嘢噶啦，因为 老实讲，以点可能请一个工人俾六七千蚊啦？嗰阵时真系俾到七千蚊，系咁抢噶。咁但系而家一切回复正常，啲工人嚟咧系冇难度啦。而家咁所以已经系冇呢一样嘢啦。咁至于话啲工人跳工，冇错，当人哋话嗱，你过嚟我度做啊，我俾六千蚊，你又俾七千你，咁啲工人自然咧就会觉得系、哦，我点解唔去佢做咧咁？但系而家已经冇呢样嘢啦。至于点解而家仲要话啲工人跳工咧？其实好多时咧，政府系睇一边，有好多时啲雇主系炒啲工人嘅，例如啲工人嚟到一个月啊，或者系好短时间。都未曾適應到香港嘅環境，未曾適應到你嘅屋企，佢就已經炒咗佢啦。咁你覺得咁係咪對啲工人都唔公道呢？當然啲僱主使好多錢去請一個工人翻嚟而家，但係如果你都唔俾機會佢，好快脆咁又炒咗佢，但係而入境處又唔俾機會佢去揾第二個僱主，就即刻。赶佢走，咁你觉得对啲工人都系唔公道，所以其实我哋希望系好似以前咁，啲入境处咧系考虑一下，点解呢个雇主炒呢个工人呢？唔系个工人自己唔做啊，系个雇主炒佢，话例如话佢啲广东话唔好咁，佢啲英文唔好咁，咁喂，佢啱啱先嚟到，真真正正先至开始接触广东话。是 不是 你是 不 是应该 给一些机会 人家呢？ 是没事啊，其实呢，我们刚才一直讲的跳工的问题呢，即如果讲跳工的话呢，就应该是个外佣主动是去离职的。刚才你讲的那样东西呢，就是讲的个雇主不满意个外佣的表现，或者就很多诸如此类的原因，就去终止他的合约。那这两样东西是有点不同的。现在讲的那个跳工的问题，就是讲的过去尤其是3月1号之后，在所谓即系连口罩都唔使戴之后个复常阶段，系咪就已经系头先所讲跳工个个案已经有一个喺你哋个 record 里面有一个好显著嘅下降咧？呢个第一点，而第二点吓，你讲埋先吓。 嗱，我可以讲就系话，而家入境处咧唔理你自己唔做啊，定系雇主炒你，全部都要走。 系。 咁系咪唔系跳工噶？雇主炒佢，所以而家系冇跳工。当然，如果啲人仲系 break contract 自己唔做嘅。叫佢翻去係啱嘅，我哋100%係同意。但係而家有好多唔係嘅，啲僱主真係唔夠一個月一個禮拜，佢就炒鬼咗佢。咁但係佢哋又要走。嗰啲係咪我而家講係唔係跳工？即係正話你講係兩回事嚟嘅。咁但係入境處都唔俾機會佢哋。 咁但係即係外佣只能夠喺香港嗰度逗留，係因為有僱主嘅聘請啊嘛。咁所以一直以嚟都係因為有僱主聘請先至可以即係有申請到個簽證啦。咁所以如果就算咩原因都好啦，即係僱主炒佢又好，佢自己提早完結合約又好，即係佢而家嘅政策咧就係佢完咗個合約咧就係需要離開香港噶啦。其实点解你会觉得系入境处应该俾呢啲机会俾外佣可以继续逗留喺香港呢？ 嗱，佢系譬如佢嚟到，只不过系好短时间。嗱，你而家都有噶，例如好似如果个雇主过身啦，个financial problem 啦，呢啲有几个原因之下，啲工人系可以转工噶嘛。咁但系点解唔考虑一下？或者是有些例如好像有好多时候譬如个屋居住环境是真的很差啦，某一些情况之下真的那个雇主不喜欢他，直情说我直情不喜欢你，啲小朋友又不可以接受呢个姐姐，不喜欢见到你就不喜欢啦，咁都不是他们的错，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转工呢？以前呢考虑的，以前入境处会考虑的，以前即疫情之前啊，会考虑某一啲情况之下呢，佢哋解释啊咁样呢，佢都会考虑俾佢㗎，但而家就话乜嘢都唔得啦嘛，係啦。 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如果啲外佣终结咗佢哋嘅合约咧，咁佢要即系离开香港啦，可能翻去佢嘅家乡啦。嗰啲嘅系啦，嗰啲嘅机票啊，交通费用，其实系咪雇主所出嘅咧？ 系雇主出嘅。 系咁，即系如果咁，你头先讲我嘅例子，即系如果系雇主炒佢嘅，咁雇主都要俾翻佢翻家乡个费用啊。 冇错。 是啊，是要俾啊，咁呢个系香港政府规定噶嘛？ 嗯， 香港政府规定噶嘛，唔系啲雇主自己话要俾噶，因为政府规定嘅香港法例，不论你炒佢又好，完约又好，你都要俾机票佢翻去噶嘛，咁咯。咁、你其实政府系应该重新去考虑，去真系去考虑下呢个外佣政策。 嗯， 譬如某啲人都会讲噶，个雇主真系使好多钱。咁譬如会唔会呀，例如好似你哋都讲啦，最近呢个法都有啦，话我哋雇佣公司呀，我哋嘅 boarding house 会嗰、那个会点啦，係咪？咁你有冇考虑下啲外佣而家係一毫子都唔使俾嘅，所以啲雇主呢好贵咁样请佢哋过嚟嘅。咁如果又炒佢又使好多钱炒佢嘅，咁其实对个雇主，其实喺我哋中间嚟讲呢，我哋都会觉得个雇主系好，为个雇主系好唔公道嘅。 咁、 okay. 都系好唔公道嘅。咁但而家啲法例规定呢，个工人系一毫子都唔使俾嘅。连佢由乡下出嚟嘅钱呀嘅车费都要个雇主俾嘅，其实我哋都觉得唔公道嘅。 OK， 姚女士，咁其实喺一个头先你讲话要再重新去审议返或者睇返成个嘅外佣嘅条例或者一个做法啦。咁头先你讲到几样嘢、第一个就觉得其实呢外佣请佢过嚟嗰个成本其实好高㗎。但同时间呢，喺好高嘅情况之下呢，雇主其实都有即係咁嘅考虑情况，就都会其实有成日经常性会系有炒外佣嘅一个现象出现，即系话其实呢个成本对佢哋嚟讲已经系，即系佢系要计埋呢个成本都会做呢件事，但系都有好多呢啲情况发生。咁其实喺你又觉得其实又唔系咁好喎呢个咁嘅情况啊，对一啲雇员啊或者外佣又冇保障。咁实际上嚟讲，你觉得一个公平公正同埋即系对大家都做到大家想要嘅一个外佣条例或者嗰个方式，其实要点样去处理先至系最合适呢？ 其实呢，有政府应该重新去考虑一下香港而家嘅外佣条例。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呢而家我哋香港外佣嘅政策呢已经系成四十年前嘅时候定立㗎啦。到而家嚟讲系完全系唔再适合嘅，系应该要重新去 喺边方面 重新去检定。不论系雇主或者系雇佣方面，都应该重新去检视一次，重新去 study 过，因为呢你四十年前嘅嘢对同而家系非常之唔同嘅，尤其是你而家讲譬如而家讲啦，啲一毫子啲工人都唔需要再俾嘅，咁所有嘅费用呢完全系啲雇主俾嘅，但啲工人呢嚟到呢度呢唔鍾意拍下咁就走又得，所以唔俾佢哋轉工呢，我哋係同意嘅。但係喺某一啲情況之下呢，有啲工人又真係好慘嘅。佢哋真係嚟咗冇幾耐都未曾望清楚，咁、 okay. 你哋又要趕佢走。 Okay. 所以係應該重新係每一個 case 去研究，好似以前咁研究下点解佢俾人哋炒，点解有咩，咁係对双方都公道啲。 OK， 好，咁时间关系啊，就同廖翠兰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好啊，好啊。 廖翠兰呢就係人力资源仲介协会嘅主席嚟㗎。咁呢个时间我哋都亦都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讨论下啦。电话旁边有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啊。容海恩你好。 你好。 容海恩你好。 刚才都讲到啦，即係跳工外佣跳工个问题呢比较真係常见呢，真係疫情期间因为那个出入境咧系受到限制啦，所以个供应少，咁就多咗出现咗外佣跳工嘅情况。到而家，你又觉得个跳工问题仲系咪咁严重咧？系咪需要再多啲嘅措施去到打击跳工嘅问题咧？ 我自己就即系见翻身边嘅朋友啦，同埋我自己听翻地区嘅反应咧，都系仲有唔少嘅跳工嘅，即系可能系之前嘅人工啊，或者之前个 contract 个合约嘅。嘅價錢可能係佢哋當然係寫明喺 contract 上面寫明係4.1咁樣啦，可能係一個定咗 number， 但係可能佢自己僱主都會俾翻多少咁樣，咁可能佢會揾到一啲係願意俾更多嘅僱主去吸納佢哋，或者去再請佢哋，咁所以呢個情況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個情況冇過往響疫情期間。尤其是在供求上面咁短缺嘅時候，嗰陣時咁緊要咯。咁所以而家雖然係有，但係個案唔算多咯。 但係我即係如果講開中介嘅問題，即係我尤其是睇翻人力委員會最新嘅文件啦。咁而家有啲新嘅建議喺個而家個指引上面係需要中介可能係要睇到或者係加指引上面有多更多嘅條款係加指引上面啦，同埋亦都要睇翻佢哋中介嘅收費會唔會收咗其他嘅中介費用啦等等。咁我覺得呢個問題其實政府亦都需要研究，尤其是喺海外嗰方面，我見到我自己亦都係接觸啲個案咧。其實頭先聽見嗰位女士講啦，佢話全部都即係係啦，廖女士講講，佢話嗰啲姐姐過到嚟嗰陣時咧，佢哋唔需要付任何費，但係咧即係我發現咧好多個案可能響印度嚟嘅傭工或者喺其他國家嚟嘅傭工咧，佢哋響當地其實佢哋個 agent 佢哋嘅中介當地嘅中介其實已經收咗個好高嘅費用，所以令到有借錢嘅問題，令到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可能亦都有借錢嘅問題，產生咗唔同嘅問題。咁我哋過往都知道有啲姐姐嚟到可能會有欠債嘅問題啊，咁亦都係令到僱主係好煩惱嘅，因為追就追到僱主嗰度係啦。咁所以我都覺得政府係需要研究或者需要係同海外嗰方面作出聯繫啦，會唔會喺當地咧有啲不良嘅中介，同埋會唔會有不良嘅中介亦都係同我哋香港嘅中介有聯繫？咁我見到新嘅建議咧，其實喺呢方面都可能係涉獵到，但係未有好着色喺海外嗰方面嗰個中介收費嗰度咧，做出一啲嘅指引啦，或者去監管啦，或者佢哋同呢啲海外嘅中介嘅聯繫係點樣？即係我哋見到新嘅指引、新嘅建議咧，就係香港嘅中介會唔會同一啲財務公司有聯繫咁樣？咁可能係會唔會鼓勵佢借錢啊？會唔會係令到佢哋容易去代有一啲嘅財務上面嘅困難啊等等？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新嘅建議上面咧，都係要同海外嘅中介人咧，都要係作出一啲審視，同埋都要而家香港嘅中介公司咧，作出一啲聲明，去確定佢哋冇喺呢方面作出唔合理嘅收費咧，即係同啲傭工作出不合理嘅收費咯。 係，容海恩啊，而家咧我哋即係佢聚焦講緊係一個職業介紹守則。頭先你都講到，其實有好多嘅情況咧係唔係頭先所講話零收費啊，成本係即係已經好高昂得嚟，而個外佣亦都唔需要俾任何費用啊。咁依好多一啲即係一啲比較我哋叫做唔係好好 clear 或者好即係嗰啲叫比較暗啲嘅一啲成本咧，就已經係喺海外上面咧就已經係發生緊。咁但係咧，其實頭先嗰個廖女士亦都有講過咧，其實僱傭即係喺嗰個外傭條例裏邊，其實都比較舊啦，即係其實已經係40年嘅一個即係一個歷史。咁其實喺某啲情況上面，你會覺得而家個職業守則裏邊只不過係喺一啲執行上面去一個守則上嘅一個建議，但實際上對於打擊頭先你講嘅問題裏面咧，其實一個杯水車薪，係咪應該係時候要再重新審視個成個嘅外傭條例咧？ 我諗喺成個個中介個系統上面可以做一個提升，尤其是點樣喺個評分，會唔會有評分制啊？會唔會有對於不良嘅中介會有更高嘅罰則啊？等等，我諗呢方面都係需要。尤其是對於中介嘅負責人，佢哋嘅責任係誰屬啦，或者佢哋係用公司嘅形式啊，定係用主持人嘅形式啦咁樣。咁可能喺個條例上面都應該要反映翻啦。咁當然，而家新嘅建議都係喺個聚焦喺個指引上面，即係應該佢哋會唔會係有聲？其實聲明佢都冇提到啊，喺新嘅建議上面。咁可能喺人力事務委員會上面都可能需要議員都可能需要再提。翻多啲有關於佢哋如果係冇遵守指引，跟住個結果係點樣咧？係咪應該作出評分制或者係有舉報嘅制度咧？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點樣去令到香港嘅中介人係更加去管理好，或者去檢視翻自己嗰啲員工好，或者成個佢哋嘅守則係咪真係可以確實咁樣去執行到？咁其實我哋增加咗指引上面嘅條款。最緊要係可以執行到啫，同埋市民係真係睇得到個分別。咁我覺得始終你係而家係要平衡啲僱主同埋僱員間嘅分別啦。即係而家當然我哋希望係保障多啲僱主啦，尤其是喺個法例上面佢個 schedule， 即係嗰個附件上面嗰個 嗰個合約啊，即係嗰個同融工之間、同僱主同融工之間合約，亦都係冇更新到。咁我哋一路都係講，誒點解誒咁輕易就可以違反合約咧？好似完全冇負擔到一個合約精神喎、啊。佢哋好輕易就跳工啦，好輕易就我走啦，跟住賠錢賠機票咁就走啦。亦都係令到好多僱主係好費神，亦都係花費唔少嘅金錢響送走佢哋，都係一筆大嘅錢咯。咁所以希望喺呢方面都可以反映翻，喺合約上面都反映翻，點樣可以增加到大家對合約要維持翻大家嘅合約精神。 OK， 好啊，唔该晒容海恩， 唔该晒 啦， 唔该晒。 容海恩咧就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嚟嘅，咁所以就都见到啦，好多人都关注到咧，就系外佣嘅合约啦吓。咁其实如果系提早终止嘅话，都可能令到雇主都好多失咗预算啦。咁所以点样去预防呢个嘅跳工嘅状况咧？咁就要睇咧，究竟呢个实务守则咧点样修订法啦。好啦，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